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爽。 今天这个活力榜的节目呢，又是出现在了周五哈。 嗯。 其实每回我们到周五的节目，都想给大家送去一些好的心情，因为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哈，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所以今天呢，也是为大家介绍几部吧，推荐几部哈，适合在周末看的电影。这些电影呢，都不是新片哈。为什么不是新片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最近这个天啊，我们都知道太冷了。 嗯 啊，在北京已经马上进入到了最冷的数九寒天了，所以不希望大家在周末老出去。你说去影院还得穿衣服，还得穿这穿那哈，裹得厚厚的去，去完了之后还得冒着寒风出来，哎，万一感冒了不太好。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几部都是可以在家里就看的。 嗯， 我这个解释是不是非常好？ 非常好， 人性化，对吧？非常有人性化。那今天其实跟大家介绍这几部影片呢，也是非常适合在现在这个季节看的，就是冬天。其实说到冬天呢，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我都知道是不愿意过冬天的，因为冬天第一穿的太多，第二出门太麻烦，第三呢人也比较容易犯懒哈。 嗯， 一到冬天就喜欢在家里边这个窝着，不喜欢出门。那在家里窝着呢，也有啊，这个很多事儿可以干。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适合在冬季啊，发生在冬季，以冬季为背景的这些电影，就非常适合在这个我们现在看哈，看着电影里的那些主人公们都在冬季啊皑皑的白雪当中啊，发生了他们各自的故事，然后坐在家里边，坐在这个被窝里，然后泡一杯暖茶、暖咖啡，就会想，哎呀，你看他们跟这儿，我现在跟这儿坐着多好。 对，就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哈。你看很多这个我们看电视广告，一些卖咖啡的呀，或者说一些卖奶茶的呀，都会选择场景在冬天。 嗯， 因为冬天有的时候给一点点温暖，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多温暖啊，就似乎比夏天的时候给你一杯热奶茶要感觉更好。 真的，尤其是在街上冻得都不行的时候，比如说跟自己心爱的人走在马路上，你说压马路吧，压着压着压着就感觉哎呀感觉好冷啊，怎么办呢？哎，这时候在你面前出现一杯热奶茶、热牛奶、热豆浆什么的，哎呀，这个 热豆浆， 热豆怎么 信号好好挺好。 热豆浆你不爱喝吗？ 不是， 热豆浆我很爱喝。 就是我感觉奶茶、咖啡是可以边走在路上边喝的，但豆浆感觉总是在早餐店里面喝的。 那太热了吗？ 场景不一样吗？ 太热了，你感觉一下不像别的能这个 没吃完， 然 后就直接拿 走 了。 对对对，在路上接着喝嘛。对，其实啊，说了这么多，都是希望大家在冬天，虽然现在天比较冷，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凛冽的寒冬啊，还能保持一份阳光的心情。所以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为大家排的这个榜单啊，叫做冬季电影的排行榜。 嗯， 马上呢就来介绍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第一部，排在我们今天这个榜单第五位的这部电影，其实非常好看啊，有很多朋友我知道都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是拍摄于2004年的一部影片，叫做《暖暖内含光》啊，是来自于美国的。我们还是先来这个老规矩啊，通过一段片段先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除了听广播之外，在这个一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可以看到这个982。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先来通过这个《暖暖内含光》的一小段片段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这段画面就是来自于2004年的这部电影啊，叫做《暖暖内含光》啊。其实从刚刚这段歌曲当中啊，就可以听得出来，有一点这种寒冬凛冽的味道哈。 嗯。 同时，这部电影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也不能说它是喜剧哈。 嗯。 有一点悲剧的色彩，但是呢，在悲剧当中能够还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暖意的哈，就跟我们的冬天一样，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感觉到浓浓的暖意，对不对？ 啊，是啊。就是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电影的片段呢，我们能感受到其实很甜蜜的，也很温馨的。 嗯。 但它的故事内核其实并不是说那种非常非常甜蜜的，而是我觉得它提出了一个感情当中的一个命题。就这个命题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重新开始一次的话，会不会还会有同样的结局？我不知道论论觉得这个电影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感受哈？ 啊，重新开始一次啊？ 我说电影。 哦，电影哈。啊，我觉得电影的感受啊，就是可以说是有很多朋友喜欢，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段的这个恋情当中、啊、 比如说失忆吗？ 发生于每一段的情侣当中，不是失忆，就是说每个人其实在感情当中啊，感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吧？两个人既然选择在一起了，就肯定当中会有一些冲突啊、争吵啊、一些这个各自的退让啊、这个忍让啊都会有，但是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哈、这可能是每一段感情当中每一对情侣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这个《暖暖的寒光》这部影片呢，就是其实用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手法哈、来把这些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个呈现。他讲大概是什么故事呢？就是一段普通的情侣哈、他们本来感情非常好，但是有一次争吵过后啊，这个女生就觉得哎呀不堪重负，觉得不想跟这个男的再过了，就冲动之下，一梦中女生都是爱冲动的，对不对？ 谁说的？ 不是吗？ 就这部剧当中的女主角 是很不冲动的， 是一个很冲动的这个角色哈。 对啊，就女生都会很冲动，像冲动消费，冲动消费，一般都是女生才会冲动消费的。 我怎么觉得现在男生冲动消费的更多呢？ 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可以做一期节目专门来讨论哈， 是关于消费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冲动的女主哈，就选择去到了一个地儿，这地儿呢叫忘情诊所哈。当然这个地儿在我们现实当中啊，据我所知，目前的科技发展当中应该是还没有的。 对， 这个忘情诊所干嘛呢？就是把过去哈，比如说我觉得哎呀周围这个人特讨厌，我不想再记起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就可以去这个忘情诊所把关于他的所有的记忆消除抹掉啊。然后这个男主呢，哎，去找这个女主啊，吵完架之后去道歉的时候，发现他去忘情诊所经过诊治之后，已经把关于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所以男主也很伤心，所以也想去忘情诊所哈，去把这关于这个女孩的所有记忆都消失。但是他在消失之前，就突然发现自己很难舍弃哈，两个人当时的那些美好的记忆，于是就把这个女主一些记忆就往自己的脑海当中啊去藏，去藏哈。当然这个，跟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就离得比较远了，是一种非常戏剧化的一种表现的手段哈。但是其实折射出的问题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来面对感情当中的这些不好啊，负面的这些东西。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感情一些挫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真的希望永远都没有认识过他。但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说我通过这样的，目前肯定是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把一些不愉快的给忘掉哈。但是其实也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是最开始我说的一个命题，如果说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即使重新来一次真的就解决掉了吗？对吧，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要去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反映出来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命题吧，算是。 但是就算哈，我给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温暖的一面的。就是说他虽然是讲了一个，刚刚大家听我们说上觉得这个男女主角都是相对这么决绝呀，这么残酷啊，但其实他们彼此其实在内心深处都还是想着对方的好的。包括这个男主啊，一直是把这个女主的印象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记忆当中来进行埋藏哈，就是有点像盗梦空间那样的感觉啊。我们在第一层梦里边如果装不下它，我们把它藏到第二层梦里，藏到第三层梦里，藏到第五层，藏到自己脑海的最深处，其实反映出来的整个的这个片子啊，给人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温暖的。至于结局是怎么样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找时间自己去看一下。确实是一部在有一些残酷的现实面前，又带给我们非常温暖的感动的这样一部影片。 暖暖内涵光哈，是我们今天说起来很有冬日感觉，因为你看它很多的这个恋爱场景都是发生在冬天啊，然后这个是很有冬天感觉的。如果说这个周末可以去治愈一下自己的一部戏吧，我觉得是它是有一些治愈的功能的。虽然说它里面有一些残酷的东西，但回想一下，就是它可以带给你一些思索吧。 没错啊，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部影片，叫做《暖暖内涵光》。马上带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比较冬日感觉的电影啊。这个冬日的感觉呢，要说感动，要说催泪，其实比上一部更感动、更催泪啊。 所有人看了都哭得稀里哗啦。 哎呀，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啊，就跟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寻梦环游记》啊，现在上的这个动画片一样，每个人看完都是这个电影太感人、太感动了，那么感动，哭得不行了啊。每个人看完都是这样的啊。当然，它讲述呢不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是关于我们的好朋友一条小狗的故事。这就是忠犬八公的故事。这部影片呢是来自于日本哈，上映时间是2009年哈，在网上的这个整个的风评啊也是非常的好。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这个片段，我们先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部影片，叫做《忠犬八公的故事》。 してくれよ味。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的乐曲啊，包括刚刚的图像，就是这个忠犬八公的故事哈，当中的电影的片段。这部影片呢，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主人公是一条小狗哈， 嗯， 也是根据发生在日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其实就是一条狗和它的主人哈，一个来自美国的教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 嗯，其实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它的催泪的点啊，就是我觉得除了怎么说呢，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人类的好朋友狗类哈，对于人类的忠诚之外，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大家会移情，会把这种感觉转移到就是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上面来。 嗯， 就这种我觉得可能是就像咱们看寻梦环游记的时候，就大家最后都是哭着去推荐说，哎呀，这太好看了，就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道理，就它有一些点正好戳中了大家的泪点。 嗯，因为这个等待哈，我们都说等待其实是一件非常浪漫但同时呢又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残酷中带着浪漫，所以大家对这种事情就先天的有一种怎么说，就是心理上这种感受哈，就会比干其他的事情会更多一些。其实这个忠犬八公的故事最后就是落到了这个等待上面啊，一个明知道不可能等待来的结果哈，但是还要花时间去等待，你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呢？可能放到人类身上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它这个片子当中是把它移植到了人和狗啊这么一个关系上，哎，好像这个问题就能够说得通，能够说通之后，大家又从这段这个故事当中啊，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能够移情哈，把自己换位成为，哎呀，我可能是在等待谁谁谁，我可能是在等待什么什么。每个人其实都有等待的东西啊，但是这种等待是不是必须要一个理由啊？这部片子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其实不一定哈。 嗯， 因为其实这个故事的整个的内容呢，也相对啊比较简单，就是讲的一个美国教授啊，应该是收养了一条流浪的小狗哈，这个小狗 不小心流浪的一条狗， 不小心流浪的一条狗哈，这个小狗名字就叫做小巴啊，然后他跟这个小巴呢就可能是天生吧，按咱们的话讲就是天生有缘，于是这个从见面开始两个人就可谓是一见如故啊，不是两个人，就是这一人 一 狗啊， 一狗 就是一见如故，整个关系很融洽，而且呢这名教授啊，他的夫人，他的妻子本来是很反对养小动物的，但是就因为见到小巴之后慢慢的融入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后，会发现哎，这个小巴还挺不错的，还挺好的，于是慢慢也是被自己的老公啊这种爱心所打动了，所以也是同意这个小狗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 嗯， 但是呢这个教授由于这个岁数大了，有一天突然就去世了，然后在他去世之前，他每天会有固定的上下班的线路啊，都是乘火车去上班的，然后这个小巴呢每天都会把教授送到这个车站，然后看教授远去之后，每天在他下班点会准时回到这个车站接自己的主人回家，然后当教授去世之后，小巴虽然哈看到这个教授一天天的没有再回来过，但是依然每天上下班的这两个时间点哈，都会准时的再到车站去等着主人回来，一天一天，年复一年。 对，其实这种等待也是催泪的点之一啊，就是可能养动物的朋友会发现，就是自己家的 狗狗啊是最希望自己回来的，就每天可能听到你的声音它就会立刻冲出来，然后就在门口在那儿等待哈。这个也是，其实如果说大家移情的话，也会移情到人类的友情或者是爱情或者说亲情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心里最惦念的那个人，你每天在他没有回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去等待他回来，然后你知道有一个人每天等着你回来或者等着你出现的话，其实你的心里也是非常温暖的哈。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是父母等着孩子回家放学，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恋人然后等着另外一半回家。其实这种等待呢，我觉得移情到人类身上哈，就也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因为你不希望见到它，你就压根儿就不会等待，对吧？但是像这种就是狗狗对主人这种忠诚，然后包括这个亲情、友情、爱情啊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彼此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依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的一些很感动的地方吧。 没错。所以这部电影最后啊，其实也是给大家传递出来一种温暖哈。有一些非常感人的场景是发生在冬天的，所以冬日的气这种味道也很足，但是在冬日的这种凛冽的当中，这种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其实影片最后还是给人带来这种温暖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入围到我们的榜单当中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有冬日味道、冬日感觉的五部影片的排行榜。刚刚呢为大家介绍两部，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加精彩的三部电影在等待着大家，咱们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尊，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欢迎各位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1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这个凛冽的冬日哈，为大家盘点的是五部有冬天的味道、冬天的感觉的这样的影片哈。在这个上半段呢，跟大家盘点了一共有两部啊，下半段继续为大家推荐出我们今天排在我们榜单有冬天味道电影的榜单的第三位的这部影片，是一部来自中国的电影啊，同样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哈，是叫做《钢的琴》，上映时间呢是在2001年，是由张猛导演，2011年哈，是由张猛导演、王千源、秦海璐等主演的一部这个艺术电影。但是当时我印象当中，好像虽然是一个艺术电影哈，就不同于我们常见到那种商业大片，但是好像当时的这个风评还有票房成绩也都是还可以的。 因为其实这个电影拍的也非常的精致哈，虽然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我们还是通过一小段的这个影像哈，我们来回忆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镜头。 你在一起。 你是不是觉得累？ 我告诉你啊，我喜欢你吗？你不是喜欢你吗？你买东西吗？啊， 也许是被人 啊，我想做一下钢琴。 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几酒深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 怎么了？啊？你不敢保证小 兰 不被他妈拿走了？ 我要是离婚了，你嫁给我。 男的，就他妈没一个好东西。 画面就是来自于电影《钢的琴》当中哈，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叫做《何往事干杯》啊， 嗯， 整个配上这个画面啊，跟剧情也是非常贴的，这部影片呢可以说冬日的感觉啊也是扑面而来，因为它发生的地点，一听就很冷啊，是在东北， 嗯， 对吧？嗯， 东北一个工业城市啊， 嗯， 其实剧情也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简单且无奈吧，就是也是小人物的故事哈，这个小人物也没有很有能力，然后结果的呢就是另外一半就跟别人跑了， 嗯， 然后最后这个另外一半因为生活比较好嘛，回来又跟他争这个应该是女儿的抚养权吧，我记得是， 嗯， 然后这个两个人他肯定不想给嘛，因为他还是这个很想去照顾女儿的，后来两个人这个争执的点就在于说看能给女儿提供一架钢琴啊，我记得，然后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能力去负担一个钢琴的费用嘛，然后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然后最后呢，哎呀，最后就弄了一个钢的琴哈，啊，用这个钢厂，钢厂的这个一个退休的员工嘛，我记得是， 对，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咱们也说就是比较就一群小人物吧，然后一块儿帮着他做了一台钢的琴哈，啊，就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对，其实当中啊这种其实还是很励志的，因为我们都看到这种小人物的奋斗史哈，大部分的朋友看这一类的影片的时候啊都会也会感同身受，因为其实大家每天的工作啊生活也都非常的不易，如果能看到这些很励志的这种事情啊这种做法，大家也都会感觉哎确实能够给自己也注入一些力量，就像刚刚赵爽讲的，最后制作为他女儿制作这架钢的琴的时候，他当时也用了很多的办法， 最开始比如说去借钱，还想过去偷啊，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呢决定跟自己的一帮可以说是打引号的狐朋狗友，就是说一帮他周围的这些好朋友啊，这些好朋友都有什么呢，卖猪肉的啊，有这些街上的小混混啊，有这些江湖当中所谓的大哥啊，跟这帮人在一块合伙哈，利用自己原本的这种手艺给女儿造了一架新钢琴出来。本身是一个非常励志故事，但是故事的最后，虽然这架钢琴造出来了，虽然他们的这个目标实现了，但是女儿最终还是没有留在自己的身边。其实最后这部影片给人看完啊，虽然女儿没有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大家看完的感觉并不是觉得非常的悲情，并不是说啊你做了这么多女儿还走了感觉这个人好苦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最后他通过干这个事情，他作为这个角色本身啊，就是王千源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陈桂林哈，陈桂林这个角色他本身其实在造琴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慢慢对往事有一点释然的这种心态吧，所以其实配上我们刚刚这首歌叫和往事干杯啊，是再合适不过了。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00后或者90后的很多朋友们啊，都不太能想象说一台钢琴，对于现在来说，一台钢琴可能1-2万块钱嘛，怎么着一个家里面负担一台钢琴还是够的啊。但这个是讲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故事，其实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故事。那个 时 候你好，那个你已经大了哈。那个时候一台钢琴意味着什么哈？就是说家里的工资那时候400到500块钱已经是挺正常、挺高工资的了。然后一台钢琴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好一点的也得15000左右，想想那大概是可能都快2年的工资了吧， 对， 是那样的一个价位。然后那时候一节钢琴课是多少钱呢？我记得应该是在93年、94年的时候，一节钢琴课应该也在123到134左右、 哦， 普通的钢琴老师。所以你想，如果说家里要负担一个孩子的一台钢琴，然后还有这个钢琴课的费用，就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哈，就是因为这个主人公的这个主线或者说他的这个行动的目标是因为这台钢琴，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人就觉得不是一台钢琴吗，是吧，就是有点想象不到那个时候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哈。你想现在如果按现在工资来算的话，你仔细算一下，如果一个月工资10000块钱，那一台钢琴就是2个月工资嘛，但那个时候可能是2年的工资加起来才有一台钢琴。 我说我小时候为什么我妈没有教我练钢琴呢？听你刚刚这么一算，我知道了， 贵是吗？ 太贵了，太贵了，确实不值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这个，因为如果是孩子有这个想法或者有这个天分的话，家里有这个条件支持的话哈，去练一些琴啊，包括练一些舞蹈哈，对小孩的成长哈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后这原配的夫妻两个人哈，他们最后的争执的点就是在于能否为女儿买一台钢琴哈。当中有励志的部分，但是最后呢，也折射出了很多现实的无奈。但其实这部影片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就是，它反映的这个故事，我们乍一听哈，是一个比较现实题材的故事，但是它当中包括一些台词的设计、一些桥段的设计啊，是很逗的，就是说把东北人的那种幽默哈，让我们看着这部剧觉得，哎呀，虽然很现实，但是看上去还是挺轻松的， 黑色幽默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说看上去啊，这是一部一点都不枯燥啊，有这种冬日凛冽的现实的这种感觉，但当时呢，但最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啊，不管是那个台词上的，还是这个整个人物的这种想法转变，还是能给大家带来那种在冬日里的这种温暖哈。所以也是今天排到了我们榜单的第三位哈，也是作为咱们中国的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为大家推出的第二位哈，我相信这部电影呢是说到冬天，很多的朋友啊说到冬季的感觉哈，很多朋友都第一部想到的电影哈，因为它整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海报啊，就是在一幅这个 雪 中啊，在雪中的一个背景哈。这部电影呢，就是来自于日本的非常经典的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叫做《情书》啊，是拍摄在1995年，也是著名的日本的这个拍爱情片的导演哈，岩井俊二导演的。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片段来回顾一下这一部《情书》。 本日は御殿の中四季一の三回忌にこのように多数の方々にご出席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生前お世話をおかけ 回りました皆様。進行を進ま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皆様にお目にかかれ、いつきもさぞ喜んでいることと存じます。 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电影《情书》当中的这个一段插曲哈，包括看我们视频的朋友能够看到哈，也有电影当中的很多的画面。 嗯 啊，其实这部电影呢也是作为爱情电影的一个经典哈，讲述了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一个女孩哈，因为前男友去世哈，很悲痛，于是就在她周年祭的时候，往她之前哈就读的。之前住的城市的一个地址，就是她男朋友家的旧址，好像是寄了一封信，但是其实那个地方呢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但是这封信居然有人回她了，而且署名就是她前男友的名字啊，叫做藤井树，所以她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和诧异，于是就开始了和这个他也不知道是谁的这个藤井树啊，开始了书信的往来。最后书信往来了一段之后，他这个好奇心是越来越重，最终是去到了他这个男朋友生活的地方，叫做小樽啊、 嗯， 非常著名啊，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成为了一个日本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哈、啊 嗯。 去到了这个地方来找这个藤井树是谁，发现这个藤井树是居然是一个女孩， 嗯， 而且这个女孩呢跟她男朋友既是同名同姓，而且还是小时候的同班同学，于是他就再往下深。从她男朋友的日记当中一页一页的看出来，原来这两个人在小的时候还有过一段互相暗恋的这种情愫啊。 嗯，其实这个电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看到的哈、 嗯、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的画面的时候感觉都被惊到了、 嗯、 因为当时正好是上影片分析课嘛，然后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看岩井俊二导演的这个影片哈，我突然觉得他的电影是属于你只要淡淡的沉浸进去就好了，你不用去过多的想这个事儿到底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儿、 嗯、 就你淡淡的沉浸在那种影片或者说那种感觉当中哈、啊、我觉得你可能就会有那种沉浸呐、啊、或者说无法自拔的那样一种感觉哈、啊 嗯、 而且我觉得他的一些小的情愫都是还蛮有意思的、 嗯、 包括这个互相暗恋，前几天还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说其实 就是世界上最傻的事儿，就是两个人互相暗恋，但是最后呢，也没有都说出来， 也没成， 对，也没成。所以其实他影片当中啊，包括很多日本导演的这个影片当中，都会把一些很小的情愫拍得非常淋漓尽致。我觉得这个是很成功的一些地方，他们很适合拿捏这种很细致入微的这种感情。 嗯，尤其是在心理上，就是大家谁都不说。但是还能够把双方那种感觉通过某一个眼神啊，某一个动作呀、包括一些光线的处理啊、把这种唯美的感觉拍出来。其实岩井俊二呢，这部影片对他个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 这部影片之后他也是确立了自己的一个风格，包括其实话说到后来哈，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的一些导演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刻意去参照岩井俊二拍法的这么一些片子哈。我们一看到这些片子第一反应都是哇，这个片子拍得好岩井俊二，就是说他自己已经通过这部情书以及后来的作品能够形成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的风格了，这点也是很可贵的。 对， 包括这个影片的最后一幕哈，大家可能如果看我朋友印象都非常深，这个女孩呢也是对着大山啊在喊她前男友的已经死去的这个男朋友的名字啊，说你好吗，我很好，这样。包括在小樽啊这个地方，也是因为这部影片也是出了名了，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去日本所必须要想去看看的这么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市，也是常年被冰雪覆盖的这么一座小城啊，所以也是冬日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那今天我们推荐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真爱至上》哈，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 没错，说到这部影片呢，大家一想到这个片子啊，可能就想到这个12月25号西方的一个著名的节日哈，就是因为这部节日，所以才有了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节日之间的几个小的故事。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片段来回顾一下这部非常经典的冬日电影，叫做《真爱至上》。 I thought I might be able to swap it for some pie or maybe munchies. Actually, I was being serious. I don't know where it is. I'll have a poke around tonight. Mom, then. Can I say something? Yeah. I know you're Peter's best friend.And I know you've never particularly warmed to me. Don't argue. We've never got friendly. But I just wanted to say I hope that can change. I'm nice. I really am, apart from my terrible taste in pie. And it would be great if we could be friends. Absolutely. Absolutely.Doesn't mean we'll be able to find a video, though. 我们就是感受了一下啊，一小段这个影片的画面哈，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爱情影片哈。 没错，《真爱至上》也是为被大家啊这个。奉为在这个12月25号啊，就是节日这一天，很多朋友都说最适合在这一天看的影片，因为就是讲述在这一天发生的，其实是一个短篇集啊。如果是我们以小说的概念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短篇小说集，讲述了9个有关真爱的故事哈，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在伦敦的各个地方上演哈。这9对故事的主人公呢，有这个政界的人、商界的人，也有普通的平凡的这种人物哈。有9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阶层，包括他们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当中9个故事当中，最后所落的点都是关于真爱上面。这部影片所因为是在12月，它的背景是在12月发生的嘛。所以这个冬日的气氛，包括节日的气氛是很浓重的。而看完这9个故事，大家就会感觉啊，一种非常非常暖洋洋的这种感觉哈，其实从这个片子当中会传递给我们。所以有很多朋友，据我所知，在12月底的这一天都会专门，比如说这一天的晚上，不管是一个人也好，还是跟自己的这个恋人也好，或者是跟朋友也好，都会去专门每年都看一部这个片子。 对，所以我也打算今天12月25号的时候再重新的补一下这样的一部影片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先说到这儿榜单，我们现在放出今天的酒吧活力榜的正式的榜单。 九八二活力榜之关于冬天的电影排行榜，第五名《暖暖内涵光》。 四名，忠犬八公的故事。三名，钢的琴。第二名，情书。至上。 Well done, you. 刚刚就是为大家盘点的，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五部哈带有冬日感觉的影片啊，适合在这个冬天这个周末哈啊，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是哎在家里边不想出去的话，可以来自己看一下刚刚我为大家推荐的这几部电影哈。 嗯，那今天我们九八二活力榜呢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嗯，接下来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好，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嗯，明天再见。